建新的收容中心，而希望欧盟国家可以容许他们进入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莱斯沃斯岛的居民亦都普遍反对新的难民营，认为会带来更多负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六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世界各地在本地有什么好去处呢？一起问一下英国卫研社义务发展义工 Edwin。 英国政府亦都有很多防疫措施的限制，所以呢有很多人就不能够出外或者去远的地方来到散心啊、旅行啊。咁样有这个曼彻斯特市呢传媒城啊 Media City，早幾年咧，蘇佛呢間大學咧，咁佢亦都係設置一個校址喺呢度。咁佢呢度有一間咧，係呢個購物中心。咁佢入邊咧有好多商場啊，同埋有一個飲食嘅中心。咁你亦都可以行攰咗咧，就嚟到食下餐啊咁樣。如果係呢個疫情之前咧，每逢假日啦、啊、或者好天嘅時間咧，都好多人咧就一家大細啊，帶埋細路仔啊咁樣嚟到遊覽呢個傳媒城啊。 地球村長。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了，或者按了被银行，自己都不知道啊。 你梗是没有用土地注册处的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了这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的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七时公后动起来，动起来！9月14日嘉宾，香港男子竞步纪录保持者钱文杰。 我最期待的画面，梗系自己上台攞奖嗰一刻啦。以前嘅我咧，其实只系会觉得我去到只系陪跑嘅啫，我咁样就我觉得我哋系生活运动员咁谂法系唔啱。企喺嗰个舞台就系其实系幻想自己系攞奖嗰刻嘅感觉。 星期一晚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七时公后》，动起来，动起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接住咧越夜越精彩。刚才咧就系韩德光吓， 一位新嘅同事咧，叫做吓，都系仲系读紧书嘅，喺大学读紧嘅，咁亦都兼下做下呢啲嘅节目啦。咁其实做节目咧，都可以体会好多人生啊，亦都可以学习好多嘢，亦都不断咧有新人咧系去接棒先得啊。好啦，咁啊接咗棒啦，我就继续咧喺呢个五台同埋一台联播嘅节目，系开始个半小时嘅清晨上嚟。今日是9月14号星期一的清晨5点接近两个字，雷暴警告生效到6点吧。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开始我哋今日清晨爽利节目咧，有呢首歌曲 叫做《心雨》，毛宁同杨玉莹合唱嘅。今日咧就系9月14日，农历咧就7月27日，仲有几日咧吓，即系得3日到咋，因为今个月嘅农历咧去到29就系星期三，礼拜四开始咧就踏入呢个8月份。八月份咧就系通常咧都系我哋睇嘅一个农历嘅好日子啊。喺呢个八月份咧就有中秋佳节，而如果系结婚嫁娶嗰啲咧，都喺8月咧就开始旺盛啦。不过今年遇啱呢一个疫情。我想对于可能有些朋友想结婚的那些准备结婚的呢，个计划都会是即打乱了阵脚，是吗？又想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的时候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呢？那不通就是网上直播这个婚礼咩？始终都有人来一起高兴一点，是吗？那一是将这个即婚期压后，等到真的可以是适合多啲人喺埋一齐欢聚嘅时候先至做啊嘛，咁暂时嚟讲系可能即系最低你都要押后一年，由今年年头嗬，即系差唔多嘅时间开始，到到而家一路都系肩步行步，咁可以唯一做嘅就系大家都要守住健康，系活得开心，活得健康。嗰、那个健康嗰个嘅守则咧，勤洗手啊，即系啲嘢卫生啲咧，都唔系需要记住噶啦，而系你应该系。是你的指定动作，你已经惯了是懂得，这个是我们正常要做的保护自己的动作。5:03的时间，昨晚都一路又落着雨，现时温度呢26度，比平时是低一点的，那今天最高都有32度。 在雨夜里飘落下，黄的花白的花，带雨的花使我想起了他，就像是含笑的他，为了什么总把头儿垂下，默默地不说一句话，见他泪下，见他不说话，正叫我放不下。有几多含笑的话，含笑的话使我想起了他，他的笑眼里像彩霞，只有他的笑叫我常牵挂，深深地一笑像朵花，见他含笑，见他不说话，正叫我心牵挂。 70年代台湾流行的一些作品在香港都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很风靡香港的歌迷，青山、姚淑蓉、杨燕、尤雅那些。刚才是青山的《泪的小花》， 咁啊，青山其实系一路都系退而不休，好有呢个敬业嘅精神。可能真系中意唱歌啦，就算年纪大啊，你总之都仲行得走得，把声都得，又可以唱得嘅咧，都系时不时咧都会中意系即系出现下舞台啦，自己又可以自娱，又可以娱乐下大家啊。但系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咧，喺呢一年里边咧都冇机会可以开到演唱会，咁啊以至到咧有啲可能做一啲直播。一啲嘅短暂性啊，系可能做一啲筹款嘅演唱。真正嘅演唱会几时就可以睇得到呢？大家都好祈求，希望有呢一日嘅来临，希望系可以回复翻以前过往嘅生活，咁当然系最好啦。但系就系从呢一个过程里边，我哋学习到有啲嘢并唔系原来系一定嘅拥有。有时咧，以前啊，你可能啲演唱会多到你觉得，哎呀，又唔好睇啊！有冇搞错啊？仲开啊？即系诸如此类，可能好多个评语都有，因为你唔系佢 fans 啊嘛。咁啊，好似好容易咁啊，就有呢个演唱会睇。而家咧呢个情况咧就比较难，开始感觉到原来有啲嘢唔系你想有就有，咁系到底几时可以有咧？咁大家都唔知，系一个问号。喺唔知嘅当中，你都默默耕耘去做你嘅工作啊。擘大眼有一日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一，一个星期嘅开始。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应该系。以前是在家工作的，陆陆续续都翻工的了，去适应我们是在这个城市去生活的。任何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不是成日去企的，我们怎么都会落下街做下嘢啊，食下嘢啊，约下朋友见面啊。咁过往的日子呢都限聚令去增加到四个人，希望就大家都是守下规矩。一家四口就 OK 了，如果你一家五口的时候，咁系咪零零舍舍另一个坐开？咁啊，当然啦。又或者有选择，都系唔去啦。即系其中一个唔去，成人之美，你哋食完打包翻嚟啦，咁亦都得嗬。早晨，同埋今日天气方面咧，就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今朝早本港多处嘅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时候，骤雨增多。现时26度温度，雷暴警告生效噶。 一年容易有秋天，又见到枫叶一片片。你那红红的笑脸，要比枫叶还更娇艳，叫我对你又爱又怜。我们唱着风里的留恋留恋，爱在你我心里缠绵缠绵。一片枫叶一片情，片片都有我爱和怜，朝朝暮暮直到永远。片片的枫叶上写下我俩的心愿，但愿两情永远不变。你带给我热情万千万千，我带给你爱意无限无限。一片枫叶一片情，愿你长记在心田，岁岁年年天上人间。我爱美丽 片片的枫叶上写下我俩的心愿，但愿两情永远不变。你带给我柔情万千万千，我带给你爱意无限无限，一片枫叶一片情，愿你长记在心田，岁岁年年天上人间。 母子歌星，母就大母嗰、那个咁啊，喺佢嘅年代嘅时候，七十年代嘅时候都系红极一时嘅，喺台湾嘅歌手，我哋嫁咗嚟香港，佢俾听众、观众们、歌迷嘅特色，就成日都大母，戴唔同嘅母，咁样人哋先至会容易记得你，呢、這个都系形象嘅问题啊。头先嘅就系凤飞飞嘅《枫叶情》。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啊！呢啲艺人咧都已经系退隐咗多时啦，唯有系听佢嘅旧歌啊，《汤兰花》，我在你左右。 把我们的悲哀送走，送到大街头。 左右，跟住有姚苏蓉，像雾又像花。 心里里，我的心里乱如麻，慌啦啦，好像窗外雨儿下，呼噜噜，又好像风儿吹窗上，啊，沙啦啦，原来为了想念他。心里里，风儿没吹，雨没下。啦啦啦，推开纱窗望一下，呼噜噜，望见了天边月儿挂，沙啦啦，我在雨下想念他。花飞花，淅沥沥。 儿是傻瓜，呼噜噜白兔那月儿带菊花，傻啦啦在我心里只有他。 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世卫表示，全球单日破纪录，新增307,9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印度占超过94,000宗，其次是美国和巴西，分别有超过40,000宗。以色列的确诊个案持续上升，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星期五起再次实施全国封锁，为期3星期。學校、餐廳、購物中心、酒店等要關閉，民眾要留在住所500米範圍以內。英國連續第三日錄得超過3,000宗確診，政府今日起收緊防疫措施。英格蘭地區的群組聚集人數上限為6人。奧地利總理庫爾茨說，國家正是面臨第二波疫情的爆發，政府將進一步限制活動，並擴大強制佩戴口罩的範圍。捷克的新增確診個案連續3日創新高，專家警告醫療系統負荷可能達到極限。法國的確診病例就由破紀錄的超過10,000宗回落至近7,200宗。日本執政自民黨今日下午投票選舉新總裁，由3名候選人角逐，包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以及前外相岸田文雄。今次党总裁由535票选出，包括394张国会议员票以及141张地方票。日本传媒报道，获党内多个主要派系支持的菅义伟占尽优势，估计可以取得超过70%的国会议员票，并稳夺最少48张地方票。其中東京和北海道決定3票全投菅義偉。自民黨選出新總裁之後，國會眾議院將於星期三舉行特別會議，選出新一任首相。由於自民黨在眾議院佔多數議席，預料菅義偉很大機會接替以健康理由請辭的安倍晉三當選首相，繼續安倍餘下大約1年的任期。美国西岸州份的山火持续了3星期，造成最少33人死亡。国家气象局向西岸地区发出红色警告，指俄勒冈州南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高达每小时超过60公里的阵风，而且不会有雨，或者会令山火进一步扩散。在俄勒冈州，消防正是扑救16场大型山火，40,000人被下令强制撤离。州内至今10人死亡，但系当局指仍然有几十人失踪，死亡数字可能增加，应该作出处理大型死伤事故的最坏打算。山火释出的浓烟令最大城市波特兰的空气质素成为全球最差。而在加州，山火至今导致最少22人死亡，近15,000名的消防员继续扑救28场山火。总统特朗普今日会前往当地视察，并听取官员汇报。香港邮政今日起将开始第二轮同心抗疫口罩的派递工作。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瞓醒啦，系咪啊？咁啊，一朝嘅开始啦，咁系接近六点钟嘅时间，仲有廿分钟到啦，天蒙蒙光啦，咁啊，展开新嘅一日。咁呢排咧都仲系落紧雨啊，即系即时好时雨啦。咁有啲时候咧，可能你个区咧，哇，成个天黑晒。跟住行落去，砰，好紧要。但系喺第二个区咧，就系、是、天朗气清，呢啲情况咧都经常会见到。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系见到大雨嘅时候咧，你打电话问候你关心嘅人咧，佢可能会就话俾你听，唔系、哦，呢度冇事、哦。不过咧，有时咧，梗系会系唔系咁平均嘅，即系一度有，一度冇。但可能倒翻转头咧，转个头咧就去去翻另外一区，就初头话冇雨嘅咧，又有雨。咁所以咧。就唔好諗住咁老定，我哋带住把遮旁下身，如果唔系咧淋湿身咧病咁就唔系几好啦吓。睇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系、是、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时候，骤雨会系增多嘅。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而家系5:08啊。 沙沙的雨里有我，听你在笑我，未及旧时傻。沙沙的雨泼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吗？ 吕方的沙沙的雨，有时天晴，有时阴天，有时有好大雨，这个都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如果你成日都好天，一路热到不得了，冇雨落，旱季点得呢？咁睇啲雨片都见过啦，成日都冇雨，要求天落雨咁。咁落雨啊，当然好啦。咁啊，水塘可以有进账，就系水嘅时候，我哋先可以扭开水喉咁方便有啲用。但系如果过多又唔得，过多时候咧就系成为一个水灾又唔可以。所以凡事咧，万事都系吓，任何嘢都系去到一个恰当嘅位置，适可而止就去最好啦。咁如果过咗浪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嘅后果。譬如话我哋唔环保嘅就系啦，唔环保嘅时候咧，其实地球暖化好多嘅情况咧，只系一年四季都已经唔同咗啊。以前咧就会系好积得分，哦春夏秋冬好明显嘅，而家咧就似乎冇咗呢个感觉，系咪就系一个唔环保之下嘅一个后果咧？有因就有果，咁所以咧，几时都系提醒大家啦。系各方面嘅团体咧，包括其实自己都会耳濡目染地知道呢一个嘅唔好处咧，都要尽翻一分力，为呢个地球同埋即系其实呢个都系自己住嘅地方，系要尽一分力。即系简单嚟讲，你屋企你都系屋企嘅一份子，你都要帮手执手屋企，唔好将屋企整到污糟邋遢，周围都垃圾噶嘛。 怎会这样变？有果有因，莫说天弄人。冬季竟热暖，再高气温，四处怨声沸腾。气候变化，暴雨共狂风。今朝不可独善其身，就算有天赋才能，都总会遇见不还。就算见春归来临，没见花开树荫。当一切还念不可控制，当生态遇上难题，爱护世界，共协力应对到底。无惧披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罪。实际样样，让爱冲走寒菜，不惊怕幻变汹涌气势，不相信事与愿违。美丽四季，愿继续散发光辉。无惧气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 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最实际，无惧气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少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最实际。天时地利人和，气候人生。 阿伯欧瑞强和他的朋友他的团队一起合作写曲写词，为天文台写的这首歌《气候人生》，保护地球是一样是需要重视的，我们要关注地球暖化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呢？我们都要改变我们的陋习，有心不怕迟，任何人士都可以啱听的一首歌，浪费资源就太过可耻了，有些东西真的不要浪费，不过一见到呢，就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改变中，思维呢就是一定是要慢慢经年累月，又或者到关到自己的事的时候，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会愿意再投入多几分。爱护地球，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家，我们希望世世代代都可以生活在一个好好的环境里。气候人生之后，望望大钟，就九分钟到清晨六点钟，为环保出一分力，有很多的团体机构，而很多的歌影艺人士有时作歌都在这方面着手，希望都可以凭歌去影响了大家的思维，我们尽力做好。刘德华写的词《地球的心声》， 什么冰了日上的眼眸，寒冬过后没有春与秋，什么吹了一生的邂逅，红花吹叶每一天消瘦，什么使你轻心的理由，忙碌已是用不得借口，什么使我甘心的接受，曾经爱世似轻烟一流，惜我的心到底有没有，连我不要再给我等候，等到天枯老死，看着日月伤透，望抬高这一双的挥手，放开拥有才可拥有，爱心满地球，些不够，从今以后有爱便可足够。心的理由，忙碌已是用不得时候，什么使我甘心的接受，曾经爱世似轻烟一流，惜我的心到底有没有，连我不要再给我等候，天枯老死，看着日月伤透，

同避免被蚊叮咬。大部分患者冇病征，喺受影响地区翻香港后，至少21日内要用驱蚊剂。唔舒服就要话俾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同正准备怀孕嘅女士唔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够钟，喂，一起食晏啦。 唔啦。 做咩呢排叫亲你都唔去噶？ 为咗保护大家，我哋应该减少聚餐同社交接触。病毒啊，唔会等你食饭嘅时候休息噶嘛。 你又啱嘅，咁啊，我哋一齐买外卖翻公司，再翻埋位各自食咯，咁得啦啩？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清晨爽利啊！寻晚一路都有啲有少少个雨，咁啊，见到即系地面湿滑，系咪咧？我翻嚟嘅时候就系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咧，都喺我翻嚟之后都成个钟头之前嘅事啦。现时咧六点过后啦，六点两个字。不过天文台咧预测咧都系又有雨啊，有雷暴啊。今日咧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的时候骤雨会增多。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一朝头早呢个时间，清晨爽利嘅嘉宾主持咧就系钟志光钟仔啊！早晨，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你就预告今次就同大家讲词啊，系嘛？ 系啊，我记得早一两次都有同大家咧吓讲下新气质啦，永娱乐啊嘛咁啊，啊又几好，讲下词。咁特別今日講呢首咧，就叫做《虞美人》。 系，咦，我就記得春花、秋月何時了嗰、那個。 呢首咧就是李煜嘅，我今日想讲咧就系蒋捷啊，咁一位咧喺南宋啊元朝开始咧就相当之好嘅词人，咁佢写嘅《虞美人》咧就叫做《听雨》。 系 呢首词咧，我读书冇读过嘅，咁唔系喺我哋课程之内嘅，咁但系咧我读书嗰阵咧就已经认识接触咗呢首词嘅。个点解接触呢首词咧好有印象咧？就 系 当年咧我去参加朗诵比赛，咁朗诵比赛咧就早咗去，我前一个比赛咧嗰个仲裁咧。就係、是、呢一篇，咁好短嘅，咁我只係坐咗喺度咧，係聽咗好多個唔同嘅演繹咧，我已經識念啦，唔識念，唔係好識解，因為當時仲係年少，同埋咧睇個心情係唔同嘅，咁亦都可以話咧，你睇呢首詞咧係唔同嘅年日去睇咧，可能嘅體會會唔同，咁啊更加咧喺呢首詞咧。原來我剛剛咧就睇報紙，就有個專欄作家咧就係、是、電影人嚟嘅，咁佢就寫到一位 鬼才編劇啊，咁一代鬼才嘅黃炳耀，我都同大家講過啦，呢、這個我老師嚟嘅。咁、呢篇文章咧，即係介紹佢啦，講到最尾咧，就引咗幾句虞美人，就話原來咧，阿黃炳耀即係我老師咧，係好中意呢首詞嘅。 哦， 啊、我唔知噶，我一路唔知啊。咁但係我只係記得咧，當時咧我好深刻印象啦，黃炳耀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咧，佢、話人生不在乎長短，最緊要精彩。 系 啊，呢、這个就系我哋叫佢肥佬王嘅。 我又想问阿钟仔，当时黄老师同你讲嘅时候，你有冇感觉嘅咧？即系人生 冇感觉嘅， 因为都后生啊嘛，系咪啊？ 因为后生啦，十零岁。因为点解一段时间咧，佢系有个亲戚咧，就系做花园啊，花园咧，次次就系帮人做园艺啊，又种吉啊、桃花啲咧。咁有几年咧，年宵嘅时候咧，佢就揾我哋啲同学帮手嘅，喺、花市一齐卖花咁样嘅。咁中间佢同我倾偈，讲好多嘢，好有印象。咁、但系当时边度识得咁多嘢啊？ 系啊，嗱呢啲咧，当你系经历咗好多人生嘅一啲嘅转变咧，你先慢慢有呢个感受。嗱，如果咁样听翻咧，黄炳耀已经系不在人世啦。 系啊， 佢亦都系其实唔系算系命长，都系 即系 都 系精彩咯。 系啦，咁我睇翻佢当时嘅说话，都回应翻喺自己身上。 系啊，啊有时人世间好难讲噶，系嘛？ 咁如果系咁咧，我哋急不及待听下到底呢一首词啊，佢会带俾我哋点样嘅感受咧？吓， 好啊，嗱，我诵一诵先啦，好嘛？ 好啊， 虞美人，听雨长节，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分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争路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嗱，咁啊，头先咧，钟志光咧就真系好似朗诵咁啊，诵出嚟啦 吓。系啊。 咁而听落咧，呢首词咧都好悲凄啊， 几悲凉。嗱，因为点解咧？亦都嗱，有人咧会将呢首词咧同阿蒋捷嘅人生咧系画上一个等号。 系、 啊，呢个同意嘅，因为其实咧词人咧亦都有可能有一个寓意，因为蒋捷咧喺南宋嘅时候咧相对系得意啲嘅，咁、即系做官啊，咁生活唔错嘅。咁但系去到元朝咧嘅时候咧，佢就唔肯帮元朝咧打工，唔做元朝嘅政府官员。 系， 咁所以咧佢生活咧就比较老倒漂泊嘅。咁所以佢將佢自己一生咧係分為三個片段。 係，嗰三個片段係邊三個咧？ 嗱，咁其實咧都係好簡單咧，喺個文章度咧已經講咗出嚟噶啦。咁啊，第一個片段梗係少年啦， 係、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分羅帳啊！即係少年嘅時候咧，生活相當得意啦，相當寫意啦，嚇、啊，尋歡作樂啊！咁啊，有雨聲嘅時候喺邊度聽到咧？就喺呢個歌樓上邊啊！咁、聽到啲雨聲，咁啊，兼且咧就紅燭分羅帳呢、這個分字咧。一路嘅分析者咧就話啊，呢個分字用得好好。 佢呢個黃昏嘅分嚇， 即係話咧，當時個意境咧就係好似間房入邊啊，有啲紅蠟燭喺度，咁紅蠟燭咧就一度煙燻起咧啊，見到啲羅帳啊，即係牀上面啲帳幕帳圍咁樣咧啊，咁一個朦朦朧朧嘅，佢冇交代好清晰嘅嘢，咁啊有好大嘅想像空間，咁啊俾呢個讀者去飲啦。咁其實最簡單講就話。少年的生活無憂無慮， 冇錯， 開開心心去邊度玩就玩，因為當時生活係相對富裕， 所以咪又話少年不識愁滋味啦。 啱啊，就係根本唔會咩叫做愁啫，係嘛？即係嗱呢個咧睇到就係第一個圖畫咧，我哋可以譬如俾個名佢咧叫做歌樓夜雨圖啦。 咁 喺歌樓上面咧係聽到一啲點滴啊落緊雨啊，咁啊當時落雨對於佢嚟講咧。冇乜所謂喎，落雨咪落雨咯， 係嘛？ 反正我繼續係尋歡作樂。 冇錯，咁大家可以回想翻啦，自己少年嘅時候係咪都係咁樣不識愁滋味 啦？我諗一般都係，我睇翻我自己就係啦、好啦，咁跟住咧，第二個片段咧就係壯年啦噃啊！呢、這個時光逆轉啦， 即係都係中年啦，你三零四十歲咁上下嗰啲。啊、人生都好，其實活得係精彩嘅嗰個階段啦、 如果係精彩嘅就精彩咯， 應該就係精彩嘅階段啦。 壯年啊，如何咧？都係聽雨，因為佢用呢首詞嘅巧妙咧，佢即係用一個場景、就係、是、聽雨， 同一個 三個同 畫面 啱啦、就係咧，壯年聽雨客舟中啊，壯年咧聽到雨喺邊度咧？作客喎，即係話點解離開咗自己嘅地方噶咯？喺邊度咧？ 喺只船入边啊。咁点解佢只船咧？佢会唔会当时咧要漂泊四海啊？去某一度咧冇交代，但系唔重要。即系最重要知道佢系客舟，即系喺作客嘅情况之下，离乡别井嘅情况之下，跟住咧佢所见到嘅系咩咧？江阔云低啊，江阔云好低，咁即系咩咧？水天连接咯，系嘛？断雁叫西风，嗱，留意一个断字，雁咧通常就系一齐飞噶嘛，成群雁噶嘛。断雁者也咧，即系失咗群嘅雁，得一只雁，个意境系好悲凉吓，仲喺度叫西风，比较萧杀嘅情景。咁呢个咧，亦都系当时咧系落紧雨嘅。咁佢当时喺呢度听雨咧，你就会觉得咧佢有一个好孤独啊，上路嘅时候咧系相当之悲凉。 冇错啦，你讲佢作客啦，即系佢主场唔喺自己嘅度， 唔喺度， 仲要系断雁， 系啊， 系嘛， 吓，即系成个图画你睇到咧系会比较深灰色一啲嘅，吓，佢唔系同呢个红烛分罗帐啊，哇，好光灿灿啊，或者好喜气洋洋，两个味道， 已经系由少年嗰个画面啊，即系开心嘅时候，去到呢度咧。其實已經係好似心有戚戚然咁啊！ 係啊，絕對係心有戚戚然啦。咁或者我哋可以叫佢呢個情景咧，叫做《江州聽雨圖》啦嚇，喺呢個孤舟或者《孤舟聽雨圖》嚇，咁都得嘅嚇。睇到咧一啲凄風苦雨嘅放味嚇。咁呢個咧就係佢中年嘅時候啦。好啦，咁啊到到老年啦，咁啊年紀漸大咧，去到老年嘅時候點咧？就而今啦，嗱，而今者也咧，即係話而家我呢個情景，壯年好。少年好，都是我回想回忆翻。咁从回忆走到而家一个时序啦，面对现实啦。 系 而家点样咧？听雨都系听雨，喺边度啊？僧庐下，僧庐下者也咧，即系嚟一个佛寺啊吓。咁点解佢喺个佛寺咧？究竟佢系咪已经出家做咗和尚咧？又或者佢系因为生活系比较难过啲，所以要去依靠啲佛门地咧？冇交代。咁唔重要，淨係知道咧，即係佢晚年咧，點解要喺僧庐咧？肯定係孤苦伶仃啦，係嘛？有屋企嘅話，有親人嘅話，佢根本係唔需要。咁當時咧個狀態係咩咧？鬓已星星也啦，即係鬓已經斑白啦。咁呢個大家都明白㗎啦。去到中年咧就一定㗎啦。呢個大家都明嘅，唔需要再意會啦。嗱呢度咧佢就已經將三幅圖畫。最尾呢幅图画咧，我哋可以姑且叫佢做《僧庐听雨图》啦吓，咁啊三幅图画，咁其实呢三幅图画咧就已经系交代咗咧佢自己嘅少年、壮年同埋晚年交代咗咯，吓咁但系咧最尾佢会嚟一个自己嘅总结，好悲凉嘅总结系咩咧？悲欢离合总无情啊！即系喺佢嘅人生当中咧，佢到晚年咧，佢嘅结语咧就系话，原来我哋。悲歡離合都經歷過曬噶啦，喺佢自己啊，或者每個人去到晚年咧，都係經歷過噶嚇。 我諗大家如果去到呢個年紀六七十歲嘅時候，你經歷好多個悲歡離合啦。 係啊，咁總無情都係無情嘅。 你又做唔到啲咩嘢？你係無奈嘅接受。 絕對係。咁所以佢咧就跟住一講咧就話一任皆前啊，咁啊都係聽雨嘛，係嘛落緊雨嘛，少年有聽雨嘅感覺，壯年有感覺，嚟到而家啦。由得佢咯，一任皆前，點滴到天明，由得佢咯，係咁滴咯，嚇滴下滴下，滴到天光啦。嗱，即係個心境咧，已經去到呢個位置。所以我話呢首詞咧，某個程度咧，如果我哋配合蔣澈嗰個寄予佢人生，咁當然佢係一個少年時候咧，就係做官啦，不憂愁不憂住啦。到壯年咧，因為佢硬直硬脾氣，嚇唔肯去呢個。元朝做官，咁如果佢肯嘅话，佢可能都享尽荣华富贵噶。咁但系人又要记住一样嘢，系咪即系荣华富贵就可以满足到你咧？系嘛？我哋一定系有啲理想，或者有啲坚持，认为啱嘅嘢同埋唔啱嘅嘢。 咁呢个就视乎当事人佢自己对自己嘅要求系点啦，吓。 同埋你自己嘅选择 系啦， 同埋你过唔过到自己个关，同埋呢个咧，每个人嘅选择唔同，冇对错嘅，唔可以分对错，即系话你。想唔想咁做，愿唔愿意咁做？咁而结果佢嘅选择咧，我就系唔做官啦。咁唔做官，佢点样去维持佢生计咧？从呢度可以睇出咧，佢系生活得几老道啊！啊，咁可能几奔波、几贫朴。咁所以到壮年嘅时候咧，佢系一个孤寂同埋悲凉嘅感觉，系嘛？江阔云低啊，断雁叫西风。到晚年咧，佢只系讲一样嘢啫，就系话佢而家听雨嘅时候咧。佢兩鬓都斑白啦，代表佢已經係年華老去啦。 咁而更加重要就係後面嗰三句，因為體現到佢對於人生嘅寄語咧，就係原來人生到頭來咧都係無情嘅，係咪悲歡離合？算啦，由得佢啦。咁但係佢講得出呢句説話，你覺得佢會唔會真係覺得人生係咁無情咧？ 其實佢一定係有唔開心嘅嘢，講一啲話算啦嘅時候，都係自我安慰自己。因為他做不到一些事令到自己高興，他總要找一些理由令自己叫做好過一點，是吧？ 對啊，即其實你會看到呢，如果他真的覺得唉算了，無情的由得他啦，那就大覺睡就算了，但他不是啊，他睡不著啊， 他不夠瀟灑咯， 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啊，唉由得他滴下滴下，我聽雨聽到天光都睡不著，點解佢瞓唔著咧？佢心中咧其實仲有啲嘢。嗱，咁呢個咧，頭先我講咧就話將長者嘅人生寄寓喺呢首詞，我哋可以咁睇。但係將呢一個元素抽離咗，用我哋自己嘅人生，當然呢個係即係上咗年紀嘅人啦，你套落去又有唔同嘅感受 嘅 喎。 係啊，嗱，套翻落自己嘅人生路嘅時候，我諗其實個情況差唔多，只不過可能啲情節有少少嘅出入。 同埋最重要咧就係睇你自己點睇。嗱，因為點解咧？少年聽雨歌樓上呢個咁開心時光咧，我諗大家都會係經歷過嘅。特別係而家年青人咧，喺呢個階段咧，佢唔會諗到去壯年，唔會諗到晚年。 佢諗而家啫嘛。 點解我會知咧？因為我經歷過嘛。我哋後生嘅時候，哇！大地在我腳下，係嘛？即係哇！有咩係做唔到嘅嘢咧？諗唔到嘅，只係勇往直前。咪你唔會諗到你會年華老去，你唔會諗到腰酸背痛。 所以係啦，變咗而家你會見到啲後生嘅時候咧，佢喺呢個階段咧，就應該叫佢即係鼓勵佢放膽去做一啲嘢咁咯。 應該係咁好啦，到壯年嘅時候咧，就要睇人生嘅際遇啦。即係有啲壯年咧係順風順水，一路係長住高位，可能生活過得好好。咁佢亦都唔會知道咧，係一啲過得唔好嘅人個日子係點樣嘅。咁呢個就不一而足啦。咁到晚年咧，我諗大體都可能會又接近翻嘅，即係第一就鬢已星星也啦，大家都兩鬢斑白啦。咁至於你話係咪悲歡離合總無情咧？呢、這個就睇你自己點睇啦。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有時睇翻人哋嘅人生或者睇人呢啲嘅詩啊詞都好啦嚇，擺翻我自己度嘅時候，咁就自己去諗下，你到底想自己點樣？其實我有時都會諗下啊，你不如想像你自己若干年後，你去睇翻你今日嘅時候，你會點咧？可能你會有唔同嘅體會，你會重整下你嘅人生，免得你將來後悔嚇。 詩詞咧就有一個咁嘅功能嘅，就係話咧，你讀一首好詩好詞咧，通常啊呢啲好嘅詩好嘅詞咧，都係一啲失意人寫嘅。咁啊正所謂咧，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啊，巨變功啊嘛，咁即係話咧，你有咁嘅際遇咧，你先寫得出呢啲嘢。咁當你寫出呢啲咁感人嘅文字咧，喺別人眼中睇嚟，如果有同感咧，咁佢會咧係大家有個啊，原來真係咁嘅。咁咧呢樣嘢咧又好喎，即係你消融咗啲自己嘅不忿啊、怨憤啊，啊原來人哋都係咁嘅，咁所以冇所謂嘅。 所以 咁 好似一個比較咁啊，原來有人仲老到過我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好似慶幸自己都叫做好啲啦咁樣。係 啊，呢個都係好好嘅功能嚟㗎。 係啦，冇錯。好啊，咁啊唔該曬，多謝鐘姐同我哋介紹咗咧長節嘅虞美人之聽雨嚇。好，咁啊下個禮拜咧，你會同我哋分享咩咧？ 講翻句成語啊，好吧？ 好啊，係咩成語可唔可以講定？ 呢個莊子故事嘅成語啦，好唔好？ 好，咁啊唔該曬，下個星期一再見啦，拜拜。 拜拜。 一封家書，一聲關注，一句平常的體己語，令我快慰，心裏滿是暖意，猶如令我置身春肺裏。重提到家中善前舊宴，重回舊你家中居，信中寫到家鄉的雨，滴滴細雨話兒時，問我有否記掛舊宴子家鄉的細雨，爸爸的心，媽媽的意，充滿